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啊，下半部分开始啦。嗱，我哋讲紧一连串唔寻常嘅啊，所谓京官，你话佢哋京官，有啲其实就唔系咁京官，好似陈佐洱，基本上都唔系点京官，因为佢根本上系属于一个叫做啊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呢啲咁嘅所谓架构以外嘅组织，因为佢之前喺中英会谈。曾經是中方那邊的成員，嗱，佢突然間因應住中聯辦張曉明講完嗰、那個啊特首嘅超然論咧，超然於三權分立論咧，啊，就到佢開始講啦，香港冇依法實行去殖化，反而就不斷地去中國化，所以令到香港依家咁困頓啊。嗱，佢好奇怪。因为佢呢种分类化呢，其实我哋香港人好少用呢种思维嘅。几时我哋去直化，几时去中国化。香港人只有一个方法，就係话我哋学好嘅。我哋将自己唔好嘅嘢抛弃，好似以前污糟邋遢啦，啊以前我哋嘅要啊捉垃圾虫啦，係咪我哋要唔识法律遵守法律啦，我哋要开始学一个所谓啊世界文明标准同世界接轨。嗱，我哋只用优同劣之分。人际永远系咁喺学习嘅过程里边，将我哋唔好嘅嘢唔要咗佢，改变佢，改善佢。所以孔子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佢唔系核，主要讲三个人。佢意思系一堆人里边，永远有我哋值得学习嘅地方。一堆人嘅咩意思呢？我哋置身于一群人里边，我哋永远都系中中间间。有人比我哋优胜，有人比我哋啊差啲。优胜嘅拣其好嘅。而從之即學佢好嘅地方啦，咁啊擲其不善者改之，嗰啲唔好嘅咪改咗佢咯。呢、這個就係優同劣，只有優同劣就唔係用一個政治術語嘅方式。咩叫殖民地化？邊個殖民地化呢？我哋諗下，係啦，咩叫殖民地化呢？咩叫中國化呢？點樣我哋冇去到啊殖民化呢？你好似入啲殖民地，我哋所謂嘅 colonial 啊，好殖民 feel 地方，嗰啲咪高級地方，係咪啊？仲有好多會所點樣去殖民化呢？佢要你著外套嘅噃，啊，你去到 Gaddis 啊，係咪啊？你要有外套，唔准帶小鞋，除非你流聯紅咧，係就可以冇外套，可以帶小鞋。但係問題，其他正常人。就係咁啊！唔准開手提電話，係嘛？你去到啲會所度，出到露天嘅地方可以講電話，喺有蓋嘅地方唔准講電話，呢啲咪就係殖民化咯。係啊，但係問題就係香港人就不斷咁逼住入嗰啲殖民化嘅地方啊嘛，香港會啊、鄉村俱樂部啊，係咪啊？馬會啊，仲唔殖民化啊？木球會啊 ，football club 啊。Bracket Cup 啊，系啦，所有都系，所有都系殖民化，所有都系乜嘢啊？啊，被认为系礼仪嘅咪殖民化咯。女士开门啊，行先，你帮佢拱空洞门，或者入 lift 嘅时候，你入最后系咪啊？揿住个 lift 门，俾所有人就出入咗先，你先就自己做呢种所谓嘅绅士风度，咪殖民化咯。你如果呢啲叫殖民化，原来将所有嘅优。文明、文化、高質素嘢，你都咁鄙厭，叫殖民化，要去殖民化。反而我哋去咗啲中國化，你以前係點嘅呢？中國落嚟香港，黑土土一度，跟住佢喺度鞋擦擦擦擦擦擦衫嘢，知唔知啊？搭巴士嘅時候，請將痰吐在車外，係啦，呢啲就係中國化。我哋要去咗佢，去廁所唔閂廁格門啊，啊，佢用完之後唔沖廁啊，嗰啲咪中國化咯。咁如果用呢个角度睇，又事实系嘅、哦，我哋冇去到殖民化，仍然保留一个所谓嘅核心价值。咩叫核心价值？原来你可以视为殖民化嚟嘅，系咪啊？冇去殖、哦，原来我哋将个我哋咁崇尚嘅香港嘅所有嘅制度，我哋嘅核心价值嘅礼啊，我哋所讲，我成日话礼同恶嘅意思就系咁解嘅。礼就系你崇尚你嘅 belief 啊，你嘅价值观。去到法庭，我哋就嚴肅啦，係咪？唔准講嘢，唔准影相，唔准用手機。法官仍然戴住個假髮，係啦，呢啲就話，喂，冇去殖化喎。但係問題呢個唔重要， 表面上听只不过莽汉乱噏嘢啫。但佢乱噏嘅时候个好笑在于乜嘢呢，或者唔系好笑，应该话值得观察系乜嘢呢，你睇下香港嘅啊传统土共对陈佐洱说法嘅反应。首先系曾玉成第一个跳出嚟，佢不但只系啊香港传统土共嘅精英，所谓精英中嘅精英啊，佢仲系目前系立法会嘅主席。所以佢即刻就问，喂，其实基本法边条讲到要去籍化㗎，系咪嗱，陈所以就无赖啦啊，佢唔方便指出，所有重要嘅官员应该明白，哇，呢啲架呢啲讲嘢完全共产党方式讲嘢啊，你哋心知肚明，系啦，即系讲咁上下嘅嘢，佢唔讲，佢唔提证啊，佢唔费事提，佢费事啊，即系理论上你讲咗人哋犯法，你讲佢犯边条法啦，呢个系法律要求嘅香港，呢亦系香港嘅所谓嘅啊冇做去籍化啦。如果警察控诉个人，佢即刻要话俾人听，基于乜嘢情况我拉你啊，萧家怡。我你係犯咗不不不不不條例第几節第几章，我依家控告你不不不不吓嗰类说话，有个警戒词嘅，喺警戒词之下，你可以保持缄默，你所讲嘅嘢会作为呈堂证供。喂，睇电视睇剧睇电影睇得好多咯，呢个你有责任话俾人听犯法喺边度。所以曾玉成第一个反应就话，咁基本法边度呢，点解得你一个人无端端又创作本新基本法出嚟嘅，基本法已经印行咗啦，系咪啊，因为小宪法，我哋揸住啲宪法啲文字逐句逐句照，搵搵唔到一个叫做一个依法实行去籍化，吓、啊？你话去中国化，其实你讲嘅去中共化，或者去大陆化，准确啲应该咁讲，即系49年以嚟，中国所有嘅文化沦落啊，香港人觉得鄙厌嘅，你觉得叫去中国化？咁但系问题你都要举例先得嘅，谭志源。嗱，作為目前嘅問責局長，政制事務局嘅問責局長，就呢個陳佐洱講嘅説話，佢話：喂，無謂啊，嗰啲政治爭議可以放埋一邊，無謂政治爭議放埋一邊。簡單地講，講呢啲無謂政治爭議嘅人叫無謂人，即係話用一個目前香港嘅政府官員，從來未試過對京官講嘢咁有骨氣啊！咁有吉屎啊，所谓啊，用依家香港人中意讲嘅，即係英文讲就咁有吉屎，为你班友唯唯诺诺㗎咋喎，一向都係咪政改三人组由林郑係咪同埋我哋嗰位啊律政司司长加埋呢位政制事务局局长，连几个学生都不如㗎喎，辩论嘅时候，因为你词穷理屈㗎嘛，失其守者啊，其词屈㗎嘛，你放弃咗职守嘛，你维护自己嘅职位嘛？咦，突然间咁勇猛，唔系佢哋勇猛，即系话两条路线已经见到啦，系咪啊？原来呢条路线咁啊唔值得尊重嘅，就系陈佐洱背后嗰个力量，大家已经睇紧啦。有另一个力量话俾你听，唔需要理佢哋，系嘛？所以人民日报就住新华社嗰段稿，即系话李嘉诚唔好俾李嘉诚跑尿嗰段稿啊，话佢唔代表中央，系嘛？当然你话唔代表中央，由佢出到于你哋嘅宣传系统里面，喂，新华社喎，新华社名下一个智库社嘅喎，喺中共呢种层层监控 ,Facebook 都上唔到嘅地方，无意中漏段嘢出嚟，冇个人意志嘅喎，有个人意志已经啊拉咗㗎喇喎，你諗下几多呢个良心犯仲喺狱中啊，係咪趁住習近平訪美，點解咁多諾貝爾和平獎嘅人要求啊？習近平要奧巴馬施壓俾習近平啊？就係唔可以講真話，唔可以講良心説話嘛。咁所以變咗，即係話你見到中共裏面嘅所有嘅香港問題，又去翻到中共權鬥嘅問題裏面啦。啊，仲有啊，除咗譚志源一個本來係嘛極為柔順。啊，冇腰骨嘅、冇吉屎嘅问责局长，突然间话无谓政治争议可以放埋一边，仲有呢个新兴嘅所谓嘅保皇势力谢伟俊点回应呢个陈佐洱呢，佢话内地官员讲嘢讲啲又唔讲啲，其实佢又唔算官员嚟嘅， 啊，曾經係內地官員啦，佢唔知代表咩身份，即係話攞住個好奇怪嘅嗰啲咁嘅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嗰啲咁嘅身份講嘢。佢話內地官員講嘢，講啲啊唔講啲，等你估下，好似作詩咁啊佢話。喂，作為法律同政治論述係非常失敗，咁謝偉俊唔識啦。即使用呢個陳祖義作詩都一定失敗，因為佢咁嘅言語不清，不負責任。唔系讲嘢胡灵亮嗰个叫作诗，搞清楚吓，呢个唔系诗，诗嘅意思唔系咁。咁陈祖义嘅目的系咩呢？系啦，点解泛民主派反而会冇咩嘢讲嘅？冇人咁即刻弹出嚟。最快弹出嚟嘅系曾玉成，跟住系谭志源，跟住系谢伟俊，呢啲代表一直嚟讲系代表建制派嘅声音，同埋敢于发言。咁啊。谭志源就本来作为官职问责局长有责任讲添嘅，啊，但系通常有责任讲都唔讲噶嘛，啊，呢三年你见到啦，系嘛，中原壮士进啦，冇人问责噶嘛，有局长而冇问责，喺咁嘅情况之下，佢竟然都好似讲一句，喂，呢啲咁嘅目前留得喺度啊，啊，香港呢个问责局长嘅 A.O. 出身嘅人。基本上是中原壮士进的，即是怎会无端端讲一番说话出来，如果又不是说有需要他讲，或者背后有力量要他要回应一些的话，或者回应的幅度根本就是别人的说话而用他把口讲出来的话，他怎会无端端讲，这些是无谓的政治争议。整个中共根本由建党开始都是无谓的政治争议，是不是去直化啊，去中国化。香港人就很简单，好現實，優嘅不斷係改善，改善咗環境，改善咗行為，係嘛？從揾個好嘅就去學習，呢、這個就係從優，就唔係從劣。而中共啊呢類可能代表某一個啊或者某一種中共官員成日想諗嘅嘢，就係話陳祖義就係呢啲，你一味常從西方，西方乜都好。我哋以前做前途会谈呢，中共官员最憎呢句问题咩嘅呢，搵唔搵外国专家，当时话写咩基本法要搵外国专家参与啊，又唔知咩要搵外国专家唔知咩啊，佢哋永远点答呢，中国什么人才都有，一句就回应你嘅，我唔憎令到呢好鬼憎恨你啲香港记者讲埋你，即佢觉得你不怀善意，做咩搵外国专家呢，中国什么卵踩都有，咁嗰啲咧，佢经常都答呢句嘅。咁我哋以前做采访咧，佢成日逗下佢就讲呢句就好好玩嘅。我觉得佢啊，我们什么卵踩都有，不过佢都唔用我们嘅，用中国都唔得。中国什么卵踩都有，心谂甩皮甩骨，唉，食餐饭都唔容易，系咪？住间房又唔容易，去影印又唔容易，啊，打个长途电话又唔容易，就。book 个飞机 ，book 机位又打一轮交，攞个房又打一轮交，唉，你话咩什么卵踩都有啊？你讲啦，大佬，什么卵踩都有，所以我哋成日问就话，诶，要唔要搵外国专家协助啊？嗰方面搵外作专家乜乜乜都搵外国专家，佢哋就好憎呢个说话。系啦，喺佢哋嚟讲，嗰种极度自卑之下咧，所以变咗你所有嘅方式，佢觉得你都系啊违反基本法，基本法任佢哋讲嘅。咁但係问题，但係中国香港啊，依家香港嗰边嘅所谓传统嘅啊建制派对于陈祖义全部跑晒出嚟，一个个咁讲，即係话一佢系唔代表中央，大家不断想传达一个信息啊，到吴康文亦讲啦，其实佢认为啊林郑月娥同曾俊华都适合做莫来界特首，你睇下连呢啲咁样所谓嘅传统土共大佬啊都会咁讲，点解啊？佢知道梁振英最痛苦嘅就係曾俊华三个字。但你见到呢啲嘢全部唔系无缘离故㗎喎。习近平无缘无故地唔会同曾俊华握手嘅，佢知道自己身份重要。佢任何嘅意见，唔好话习近平呢种习啊目前所有权力一身嘅人啦，就算一个老板普通小公司老板都知道啦，佢讲一句说话就改变好多政策㗎啦。系咪啊？咦，点解张凳摆呢度嘅？嗰啲啊？咦，点解我哋啲报纸永远都揾唔到《苹果日报》嘅？系啦，什么公司啲报价，佢份份都挂喺度嘅，但系永远有两份唔见咗嘅，《苹果》同《东方》。所以以前啲公司成日话啦，都唔使做文条啦，就系我哋公司都知道，永远嗰两个报价都唔见咗嘅。 因为通常订报纸嘅公司好机械㗎嘛，大公一份，文汇一份，经济一份，信报一份，南华早报一份，文汇一份，东方一份，苹果一份，星岛一份。其实你每日返到公司唔见嗰一两个报价，咪即係最多人睇嗰两份报纸囉。就咁简单咋嘛。咁所以如果老板突然间话咦点解唔见咗份苹果嘅，永远都我想攞去厕所睇就永远都冇 9.3。嗱，開始呢句説話有冇睇示喎？佢做老闆，佢會突然間地就多咗三份蘋果 ，extra 一份要俾老闆嘅報價，唔準人掂嘅，嗰份留翻俾佢去廁所用嘅，九點三個去廁所噶啦。喂，公司就係咁噶啦。劉德華接受訪問，我最記得喺台灣睇佢嗰個同阿張小燕嘅訪問，佢話由於佢係屋企經濟嘅支柱，佢全家人住埋一齊喺加多利山嘅，老豆啦、媽咪啦、咩家咩細佬啊，定家姐咁一大堆親人，都係幫佢公司做嘢。佢話其實佢唔係好容易喺屋企講嘢，大家對佢係愛嘅。但係問題係有時佢無覺意講，拍完戲翻嚟啱通完宵或者捱過咗通宵之後翻嚟，有碗湯，哇好飲啊呢碗湯！佢講完一句之後，佢話死啦，以後兩個月都飲呢個湯。爱你嘛，喂，或者中意饮呢个汤噶、哦，咩粉角鲮鱼，唔知煲咩猪掌，哦，咁你死啦，大佬！突然间你又食夹龙眼，你话啊龙眼原来咁啊龙眼好食、哦，啲皮啲龙眼咁多肉咁甜咁多汁嘅，哦，咁你跟住屋企去喺果栏订，每日十箩喺个门口噶啦。佢话佢唔可以随便讲自己嘅感觉出嚟噶，好饮唔好讲，唔好饮都唔好讲。佢话点解啊？因为全个屋企围住你而转嘅，你记住。所以習近平無厘啦位地等於江澤民點解要住海日酒店當日，就係佢要為呢個啊加持冠頂俾李嘉誠家族啊嘛，係咪？所以不屑地明知道交通唔方便嘅住紅磡喎、啊，喂你喺灣仔會展主持儀式嘅喎，你冇玩嘢啦大佬，好近啊，即係隔個海，隔個海就多層麻煩，多層意外，上船落船啲咁樣嘅啊。老人家跣一跣跌一跌啊，或者突然间啲咩风浪，保安又麻烦，直升机要上面巡条，可以个航道要禁止船系嗰路来往，喂好麻烦嘅，仲要嗰一个转接就转接麻烦。但系点解都要咁做呢？呢、这个就系佢所谓嘅姿态啦。啊，我哋讲叫加持啦，叫做冠顶啦，系咪啊？咁即系话习近平点解突然间同曾俊华握手呢、这个加持啊？習近平嘅加持就話，其實曾俊華已經走入咗呢個轉入直路啊，未必係最後決定，但係好明顯係觀察人名之一啦。咁所以變咗，見到嗰邊本來有呢、這個啊董建華台橋嘅啊梁錦松，此刻意興難山啦，係咪啊？選唔選特首都係交俾上帝啦，係咪啊？嗱，你見到咁嘅情況之下，仲未完喎，突然間香港隊。你知突然间香港队足球队呢好敏感啊，因为佢哋喺啊呢、这个啊外围赛对住中国队嘅时候，你知中国官员网民人民都牙痒痒，就有中国队，因为我哋嘅门神仲要讲埋，就算我出唔到线我都要阻住你出线，喂呢啲咁挑衅式嘅说话喺佢哋角度啊，咁挑衅式嘅说话梗係好关键啦、啊。咁所以旺角队虽然对住外围赛都唔知乜鬼嘅球队都冇乜所谓嗰啲嚟㗎。咦曾俊华出现，喂，曾俊华行坤卦噶噃，曾俊华系低调噶，曾俊华系行阴唔行阳噶，风头完全唔出噶，曾俊华系完全唔会啊，又能够唔讲嘢，佢唔讲嘢噶，佢揸住盘数唔出声噶，物底算盘嚟噶啫，总之每年加翻数俾北京睇，靓靓粒粒噶啫，曾俊华系未啊，梁振英未上台已经稳定陈茂波嚟架空你嘅人嚟噶。出現喺旺角場，佢唔會無端端去旺角場嘅。喂，佢唔係我哋啲宅男啊，冇地方去啊，霎下霎下，不如買個波飛睇波咯，唔係嗰啲嚟嘅。隔離共咗個李華明，依李華明係嘛？李華明依家離開立法會之後，就作為政治公關。咁邊個幕後人通過李華明伴住曾俊華？點解李華明伴住佢啊？要伴嗱，第一呢、这个唔系官式行为，同特区政府冇关嘅，系咪？系啊，曾俊华私人地睇法国电影、饮咖啡之余，系睇下波嘅啫。 曾俊华呢种人着西装入旺角场㗎，你记住。呢种人有个公关傍住。点解呀？一定要将呢件事自然地见报见于互联网囉。即係话曾俊华嘅出现一定要被香港人看得到。当时香港係咪你见到万众一心，从来㗎依回归以来从未试过香港足球队係咁得到同香港人血脉相连嘅场合。梁振英即刻急于补飞，佢虽然因事不能出席，但佢已经下令咗呢个白宫专员係咪喺屋企留意住呢个现场直播，只要任何入球即刻用 WhatsApp 通知佢。且你讲呢啲喎，现场就系现场啦。你搵个新闻专员帮你睇住个球赛结果喎，入一球任何入球都要即刻用 WhatsApp 通知佢喎。补唔到飞。当时我哋大家见到嘅转播上面嘅系咪互联网疯传嘅就系呢个曾俊华。站喺呢个旺角球场，同所有嘅香港人一样啊，对香港队打紧气。喂，呢一个唔会无厘啦喂嘅，做得政治人物，做得官员，唔会讲无谓嘅说话，唔会做无谓嘅行为啊，唔会转述无谓嘅闲言，唔会作出无谓嘅反应，你刻意撩都唔会讲嘅，系嘛？No comment。 你知道当时的联邦储备局的局长Greenspan 叫什么格兰斯潘，是他说真的，你问他 How are you 的时候，他连讲个 fine 字都不敢讲，知不知道？因为全世界望住他，个加息不加息一言以为天下法，佢都唔知点演绎，佢个叫 fine 叫做 good， 是不是？连 good morning 都费事应啊。跟住啲人就估佢个公事包有几厚啊？厚又代表乜？薄又代表乜？同上次比较厚定薄，就显示加息定减息。哇，咁样嘅、啊，所以嗱，呢啲有权力嘅人一言一行都好紧张。言行君子之枢机也，系啦，枢机一发，荣辱就立见。所以变咗你见到，即系成个选举工程，曾俊华低调。曾俊华沉默，曾俊华完全唔喺个风头里面同人争拗，但系北京见到有两套拳，佢自己喺度揀緊啦，开始系咪啊？一套就系硬桥硬马，横冲直撞，要令香港人所有香港人撕裂，分成两派。你所有赞成某样嘢嘅，佢即刻搵一班骑呢甩皮甩骨嘅人出嚟，呢啲就系所谓嘅中联版几十年啊，中联版加埋以前回归前嗰个叫做。新华社香港分社咧，即系地方势力几十年经营嘅政治能量要出啦，就系、是、一班同乡会嗰班阿伯阿婆系嘛，甩皮甩骨派钱嚟示威嗰啲方式，周围都系噶啦。依家习近平去到美国都系呢种方式噶啦，系都系俾钱几架旅游巴载住啲人围住晒啲横额，点解啊？要挡住人哋示威嘅横额，因为咧习近平要求美国佢去访美嘅时候见唔到示威，但系。喂，支持西藏分子支持呢、這个新疆分子、法轮功分子，唔会理你边度出现就跟咗去边，系咪啊？咁但系问题嘅唯一个方法，咪靠当地嘅所谓嘅收咗共产党钱嘅呢个侨领，咪请人几百蚊美金咁样去到拉横额，挡用高啲、大啲嘅横额挡住你嘅横额，希望习近平见唔到海外嘅华人声音、海外华人嘅呼声同埋其他。反专制反呢个独裁所谓全世界嘅民主自由声音咯。嗱呢啲就係佢哋向我做法。咁即係话曾俊华喺旺角球场嘅出现唔系偶然嘅，系部署。整个政治你推翻向一方面，其实就特首选举一直已经展开咗。第二就係话中共拳头其实在香港体现是最睇得清楚的。好，休息阵间回来最后一部分的王伟民一家之言。